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移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心，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已经打动我的心，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